嗨，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4度，夜里的最低温度是-4度，全天晴好。那在冬季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用围巾来保暖啊。那在用围巾围住脖子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习惯有一个动作，就是用围巾来捂住嘴。那你要知道，其实这种做法呢是极其不好、极其不卫生的，因为围巾上呢大多都会有一些个细菌依附啊，所以说如果你用围巾来捂住嘴，那很容易就把细菌连着呼吸进入到体内啊，这样很容易生病，所以也是建议你呢还是用围巾只捂住脖子就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许慧欣《爱情抗体》。 蓝天，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众信旅游携手 MyF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众信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手套，轻轻一按电梯飞得天上那么高，你有没有想过给我一样的微笑，在每个美丽的早上为我灵魂洗澡。我要看上课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每一天也会坐电梯。我要看上课你不要生气，反正我想爱你也见不到你。 之后带给你好心情的一首歌，来自黎明，看上他，随时随心好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Twins 组合的最新单曲《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在之前呢也是终于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那说到该曲的制作班底也是非常的强大，是由著名的词人黄伟文来包揽了整首歌词的创作，而阿萨和阿娇呢也是在十年之后再次力邀到林俊杰为他们作曲，而整首歌呢也是讲述了都市中单身贵族的生活。那听过歌曲之后，你会感受到一种治愈人心的正能量。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 Twins， 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 就是不哭，倒不是因为爱得好苦，太多的人已经爱得好苦，那条路有点堵。输，我怎么会怕输？我勇敢到为他万劫不复，不过后来在地狱觉悟，有些人太幸福，也许会水土不服，到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我过得好满足，

的梦。现在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着昨天擦肩而过，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当你决定就此放手，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 来自张信哲，不要对他说。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小话题呢，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平安夜圣诞节的安排。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在和我互动，其中呢看到小小谢就说了，他说董真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他说了，对于西方节日呢其实没有什么兴趣和感觉，和往常周末一样啊。确实，其实我个人也是对这种西方节日好像没有太大的感受，好像上小学的时候呢会记得啊做一张贺卡或者是买贺卡，然后是送给身边的关系不错的同学，但是随着年龄在不断的长大啊，好像这种习惯也慢慢的消失了。还有呢，看到喂你啊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周日呢会带着女儿和她去买过年的衣服，也谢谢她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那董真也是祝愿你们能够永远幸福。还有呢，看到必我度你成魔，他说了啊，董真签到了，我现在呢正在外地，抓紧赶进度，争取连夜赶回来和家人过个圣诞节，也是祝愿你这个愿望成真啊。同时我特别想说的就是特别感谢这位朋友，因为呢他现在正在外地忙于工作，但是依然是忙里偷闲这个抽出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谢你的支持。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听歌，一首 SG 你曾是少年。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八号，400-080-2020。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1000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老公，快，薅羊毛时间到了。

非常暖心的一首歌，来自光良，约定。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到一个人的精彩就说了，他说这个平安夜圣诞节的安排呢，就是约约约车友会的约上啊，有阿的走起。他说去年呢，在有阿的活动呢是抢圣诞礼物，我一下子抢了7个啊，期待今年的平安夜能够玩出好的花样。那的确的呀、啊，肯定是在今年的平安夜呢，在有阿那边依然会有我们的互动活动开始啊，而且呢，我相信这个活动肯定是比去年更加的精彩，所以有时间的朋友呢可以去那里去玩一下。还有呢，看到朵娘啊就说了，她说因为今年的平安夜呢会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是想来说一下。她自己说到啊，我是这个天津滨海学院工程造价专业的老师，那明天一天呢我们要参加天津市教委组织的工程造价技能竞赛，而在这样的一个学期以来呢，老师和同学们都是付出了很极大的努力，相信明天的竞赛我们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那估计呢是要在明天晚上9点左右才能够公布成绩，也希望我们能够开开心心的过节，用好的成绩来作为我们自己的平安夜礼物啊！我相信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的。那虽然说啊，明天的这个平安夜礼物我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能够送达，但是呢，现在我可以送给你的是我们这次节目当中互动的礼物啊，就是这位叫做朵娘的朋友呢，可以获得在1月8号上午10点和下午15点在塘沽演出的由北京丑小鸭剧团倾力奉献的儿童舞台剧《灰姑娘与水晶鞋》的门票2张啊，也是希望你赶快联系我。那同样同时别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得到礼品呢，真的一点都不要难过，因为在下周我们依然有非常好的礼物在等待着你。比如说最近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推出了我们的 MyFame 限量版台历啊，很多朋友都想得到，那你得到怎么该得到的这个渠道呢，就是在下周的9点到10点来关注到我们上午的 Music Forty，你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我们送出的 MyFame 的新年台历一本，那所以也是希望朋友能够持续关注啊。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梁文音《不期而遇》。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冰饭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冰饭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吹球大擂台，超模气球秀， 百变小达人，疯狂气球趴， 迎新主题趴， 总有一款带你双蛋嗨翻， 麦卢小城， 更有年终大促，门票任意送，详询400-080-6161。 全新长轴距一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老公，快，薅羊毛时间到了！ 啥？ 快去中石化薅羊毛！即日起至12月30日，用银联云闪付充值，单笔满1000减150呢。 详情关注银联天津微信或详询95516。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MyFM 100.5，

一首《飞过时间的海》。时间来到了10:09，正在收听的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听陈奕迅的歌曲呢，会帮助你成长，也会让你变得颓废，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是让你始终不离不弃的去听。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

歌手邰正宵呢即将推出自己的创作专辑《爱在当下》。那这张酝酿四年的全新创作专辑呢，他也是一改往日的造型，比如说剪掉了自己之前的长发，然后呢也是首度以短发造型出现。那这样的造型呢，也是让很多粉丝觉得哇，真的是超惊艳。而此外呢，他还找来了好友林隆璇还有姚可杰一起来演唱其中的新歌《笑着哭了》。三个人呢，其实都是出身于大学城的歌手。那他自己也表示说，跟林隆璇合唱大概有十多年了，因为彼此都很忙，所以呢凑到一起呢真的很不容易。那此次终于是美梦成真。而这首青春十足的新歌《笑着哭了》的 MV 呢，已经是在12月21号进行了首播。那全新专辑也是让我们敬请期待。继续好音乐，来自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 等于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MyFM。 She thinks action。 of it. We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we rollin'. Say a lot of my guns out there. They got you. Woo! Venus. H-E-L-L-O. Venus. H-E-L-L-O. Venus. H-E-L-L-O. Venus. H-E-L-L-O. Venus.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那现在呢，腾讯视频正在直播的是勇士和篮网的比赛，那目前呢是勇士队92-86暂时领先于篮网，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场精彩的比赛。继续听歌，来自许美静，遗憾。 次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不间断为您播放好音乐。

首歌，是旧日是认真执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多么无助。曾天天真真的你，爱假想某日别离开，而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你，到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个。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的花也谢了。 流行学员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今天上榜的曲目呢，是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由这个张宇的老婆啊十一郎来亲自作词，并且由张宇作曲，那张惠妹演唱的一首歌。同时呢，歌曲是被收录在专辑《不顾一切》当中。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很多人奉为是听海之后的又一经典伤感情歌。那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阿妹的版本，另外一个呢就是张宇的啊。那其实阿妹的这个版本呢，不同于张宇版本的隐忍内敛，张惠妹则是唱出了女人在感情当中细腻的一面。有请张惠妹《趁早》。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 东方之珠 MyFM K 歌关键是随心好音乐。 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南路489号，2829332 2829333。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白嗨， 明星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老公，快薅羊毛时间！ 啥？ 快去中石化薅羊毛，即日12月30日，用银联云闪付，充单笔满1000减150呢。 详情关注天津微信或详询95516。 中间商转差价，车马二哥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五星。 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临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机，电话6621-1666 6621-1666。 吹球大擂台，超模气球秀， 百变小达人，疯狂气球趴， 迎树提趴， 总有一款带你双蛋嗨翻， 冒神，更有年终大促，门票任意详询400080-6161。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新街巨川金海岸4楼三八汤。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 啊，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TAC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好 TAC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My FM 100.5。

餐，我喜欢纯纯的脱脂牛奶。 甜品，我爱吃醇厚的黑巧克力。 音乐，我选择纯净的 Music Forty。 My Game 1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尽享纯净音乐空间。My FM。 过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1:10，您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ame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现在呢，让你打开各类听歌网站啊，只要是看到怀旧类的，多半呢都会是王菲的歌曲。那从她的红豆到传奇，这也的确是一个传奇女人的一生。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赶快来听到的就是王菲曾经很经典的歌曲《我也不想这样》。 再多的爱也不满足，

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翻唱歌曲来自刘德华《漫步人生路》，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昨天湖南卫视也是正式公布华语天后林忆莲呢，也将会确认加盟2016至2017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那说到林忆莲呢，她也是香港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同时也是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金曲歌后，所以也是有很多的粉丝是这样评价林忆莲的，说她的歌声里每个人都能够听出自己的故事。那出道将近30年，脍炙人口的金曲也是数不胜数，所以对于这个跨年的导演组来讲呢，给林忆莲选歌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很多歌都太经典了，所以在经过多番的讨论之后，现在也是最终确定将会以新意连串的表现形式的这种串烧多首金曲来掀起怀旧热潮。所以喜欢林忆莲的粉丝呢，一定要记得关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继续听歌，来自许茹芸，不爱我放了我。 黑了，你让灯亮着，你走了就让。 前锋了。不爱我，放了我，别在我的苦中作乐，又不走。 先放一下，焦虑先放一下。

曲的翻唱，来自 SHE 梦田。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歌手许嵩呢，在发行第六张创作专辑《青年晚报》以及单曲《江湖》之后，接着呢，他也是推出了最新的另外一首单曲作品，叫做《今年有》。那其中呢，歌曲最大的亮点就是好莱坞配乐风格的弦乐与咱们中国大鼓是齐头并进，体现出了中西合璧的那种风格。然后呢，你听过之后会觉得，哎，非常的富有故事性。而他随性的演唱也是契合了歌词里所要表达的那份洒脱。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表达了歌手的一种洒脱的心情，就是对于爱情的洒脱。因为呢，他整首歌曲都体现的是抱着宁缺毋滥的心情去寻找爱情。有请李荣浩，不将就。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1000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首李荣浩不将就，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ame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现在呢，即将迎来2017年的春节档啊，所以说在这一期间会有很多的影片上映。那其中呢，我看到大概是有11部电影要公映，那其中所有的电影呢，喜剧片是占绝大的比例啊。那可以看到，比如说有《功夫瑜伽》，还有《西游伏妖篇》以及《大闹天竺》等电影。所以在如此密集的市场环境当中，所有的电影扎堆上映其实是不太明智的，因为这样呢竞争力太强了。所以呢，最近就有消息爆出啊，由卢正雨来自导自演，然后郭采洁、范伟等主演的电影《绝世高手》决定呢退出贺岁档，然后是延期到2017年的暑期。而这样一来呢，影片在制作上也会更加的精益求精，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延期的上映的这部《绝世高手》。这句好音乐来自周杰伦，《稻香》。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1000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谁知道想

2003年孤单心事，到2006年的曾经太年轻，再到2009年陆续发行的秘密伦敦的爱情专辑。时隔6年，蓝又时终于发行了自己的第3张专辑。这张听说蓝又时得以发行，蓝又时老公委实功不可没，他豪气的给了太太300万助力专辑顺利出品。现在看来，蓝又时不仅有一把好声音，还有一个好 nice 的老公。16岁便凭借惊人才华为刘若英、林忆莲、范玮琪等歌手定作写歌，21岁唱红《白色巨塔》插曲 ，live 演唱实力惊人的蓝又时，仿佛是为唱歌而生的。值得一夸的可不仅仅是他的演唱实力和创作才华，他的好人缘才更惊人呢。前一阵子斥巨资资助张芸京发片的蓝又时，这次发新专辑不仅有张芸京自愿全程担当小助理，制作界的各位大咖级的朋友们更是纷纷拔刀相助。 如果你已经成为了全职妈妈，建议你一定要找时间让自己休息，跟朋友去吃吃饭啊，然后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这一些都会让你带来充满能量。 善于从生活中找寻灵感创作歌曲的蓝又时，不仅在创作上游刃有余，在跟老公相处、照顾宝宝这些家庭事务上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妈妈哲学。她还在采访中告诫全职妈妈们，一定要在生产后努力减肥，让自己更自信、更开心，才能带给全家开心。来自大才女的细腻小心思，你领会到了吗？ 相信我，那一刻就能送给她爱了，再去把爱填满完成。 MyFam 名人堂。 MyFa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 Oh, 爱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 Oh no， 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 身边，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oh, 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在那不觉，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哦、oh, 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在那不觉，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 音乐可以复制，理念永远不能粘贴。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想过会如何走我计划好的人生，可有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回的旅程，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有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又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一首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普通人》，时间来到了12:09，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被爱情爱过、伤过、痛过，甚至是恨过。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因为爱情而在关于爱情的歌曲当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点。那其中苏打绿的《无情风》呢，就选择了《喜欢寂寞》这首歌曲去总结爱情的路。这也是一首很苏打绿的歌曲，如此的淡然的感觉，相信也只有无情风才能够唱得出这份洒脱的淡然。那也只有苏打绿才能够演绎的更加透彻。有请苏打绿，《喜欢寂寞》。

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整丹琴，每一个音符伴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天路天道，将这个旋律陷入心跳，再不用频率音路音调，现在这压音乐在音调，你什么都没要，慢慢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陪伴自己演奏，生命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解压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天路天道，就这个旋律心路心跳，在我的每句并不明了，现在这压抑也在引导，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我用音乐来赞起，一切都只为你， 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我们来关注一下王菲演唱会的消息啊。那天后王菲的演唱会呢，将会在12月30号登陆上海。但是伴随着演唱会而起的这个票务风波呢，是一直没有停止。比如说近日啊，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就在朋友圈爆料说，称主办方呢为了炒高价来压票，导致呢现在很多票呢就是积压太多，原价都卖不掉了。而他是建议说，如果想看演唱会，那歌迷朋友呢可以当晚去场外去找黄牛，那大概呢是几百块就可以买到了。而且呢，目前王菲演唱会的官方渠道这个门票呢早已售罄，不过一些小的票务网站还有黄牛党上的手上呢确实是有积压的门票，而且价格呢也是有所降低。那最开始的票价呢必须是夹着礼包出售啊，大概呢礼包就值6000元，而现在呢是只卖门票了，按原价来买。那喜欢王菲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买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现在买还是挺划算的。继续好音乐，来自徐若瑄，好眼泪换眼泪。 和 四十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Bad boy.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本周五晚上播出的《真正男子汉》第二季当中呢，杨幂、李锐、张兰心也是坐在一起来讨论这个婚姻安全感的问题。那其中呢，李锐也是问到了杨幂说，如果你好几天不回家，会不会担心老公什么的？然后呢，杨幂也是在节目当中很干脆的就回复说，根本就不会担心啊。而李锐呢，也会问到说，他会不会这个监督老公做什么啊？那杨幂给出的答案也是非常的确定，就是从来不监督。所以这个李锐也是非常好奇说，哎，那你是怎么把控老公的？那杨幂的回答就是说，因为我很自信。的确，我觉得杨幂的这番回答呢是一种很自信的表现，而且呢也是给咱们广大的女同胞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当中，我们就是要自信，不要患得患失，因为要相信其实自信的女人是最美的。就比如说刘嘉玲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很多这个场合当中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一贯的自信和从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刘嘉玲和张信哲共同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还要失去，难以抗拒。哦，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不间断的音乐空间。 你好，我是陪你戴佩妮。